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下午五点，强烈过后风信号同时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462点，升121点，成交金额86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8点，升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45点，升22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2.5跌4.5，美团点评239.2跌0.6，中国平安83.9升2.15，阿里巴巴267.4跌4毫，小米集团21.95升6.5。福禄控股新上市报9.3，比亚迪股份112.3升2.6，中人寿18.62升8.6，盈富基金25.24升0.2，中芯国际20.4升4.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10.054，瑞士法郎8.536，澳元5.678，加元5.896，新西兰元5.269，欧元9.1955，每百日元对港元7.4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0点，升40点。港金现价报1806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77美元，卖出195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咧开始挤塞，车龙排到出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就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嘅快线有意外，龙尾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在观塘绕道因为有工程，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慢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近九龙面粉厂。就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展因为有工程，慢线是封闭，龙尾九龙面粉厂。而在龙翔道较早前有道路事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的慢线是曾经封闭，现在封路重开，车龙就消散，龙尾去到近狮隧桥底。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而家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好多人而家都吊紧呢种瘾啊，叫做旅行瘾。 我知我想快乐，偏偏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了变得不渴望，屈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找。 同好多人一样，阿 Ken 都有铺旅行瘾嘅，而且每一次去旅行，佢都鍾意夜妈妈周围行。觉得一路行一路都放低紧一啲负能量，今次佢嘅作品亦系讲紧呢一种放低嘅旅程。 谁单心也都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负担太多只好有时释放。 作曲编曲加山峰，填词周耀辉，监制廖志华，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碰出立我们都想旅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里避免出街。

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踏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七彩，各路建议不分昼夜，也举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安稳面前谁退车， 就骚动音乐，先揾嚟嘅有 Rubber Band 新歌叫做《建议》。首先 Rubber Band 的新歌就是讲紧场上面一班的运动员，跟住我嚟有呢一首嘅作品，为你加加油，为你打一打气嘅，有两位嘅啦啦队。揾嚟有佢呢首旧嘅作品《爱情当入樽》，跟住呢一首歌咧都系一种嘅体力劳动嚟嘅。如果就咁睇个歌名嘅话，讲嘅就系要落手落脚拆除一间屋。佢哋嘅名字叫做 Per Se，featuring 嘅有 Serenity 新歌。So 来，命运随着前方方向擂台，主宰大概大概，豁身放开，要出走，放弃的洒脱未够，吓怕了我也再无借口，再忍受。自由，解开荆棘可会刺痛双手？ 打开珠璧，自由凭余力走。 路路探索向前走， 你正在前走，不用怕。 能复原的伤口，解开荆棘不怕刺痛双手。 打开珠璧，总会凭余力走。 大路上探索向前走， 路上再向前走。 至 Percy 今日有 Serenity 新嘅呢只嘅派台 single， 首歌名称叫做《粉碎糖果屋》，你要打破咗呢一间嘅糖果屋，打开一个出口，先至可以出走，拥抱嗰种自由自在嗰种嘅快乐。 命运去多优雅，踏着愿望去。 着就坏了，推一下定落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忘了，差一下。 听过有王源嘅生日派台作品。 来寻觅快乐，他等你等你去搜索，四围浏览亲还有知觉，游乐场藏在一双忘掉角落。 迟起的鸟儿有虫吃，嚟到三点半之前。首先嗰首歌就不断喺度问，点解大人咁烦躁呢？因为生活太多嘅重担啦，个个都想可以辞咗职玩一世，你都想噶。跟住我哋有周国贤，极乐。 工作工作工作更多工作，都不知道替谁奔波。难道你的快乐以薪水定厚薄？反驳反驳反驳，我想反驳。今天身处并不是死角，要以命搏才有收获，逃生可以学。找到他用不生的气力恋爱，找架车用不生的气力去开，留下你这个旧壳，灵魂再找个附托，爬起来行出来，来反驳，来寻觅快乐，盛装上装上你魔法，四围流浪亲还有知觉，游乐场藏在一双忘掉角落，谁人愿开拓落醉酒杯内，别毫无动作，亦多的快乐，也许不必真的想天过。谁不能解渴，你接受了谁要刻薄，别隐居贴膜，找过他用不生的气力恋爱，找架车用不生的气力去开，留下你这个旧壳，灵魂再找个附托，爬起来来反驳，来寻觅快乐，盛装神装上你摸托，四围流览亲还有知觉，游乐场藏在一双忘掉角落，谁人愿开拓落醉酒杯内，别毫无动作，极高的快乐，也许不必真的想天过。四围流浪亲还有知觉，游乐场藏在一双忘掉角落，谁人愿开拓落醉酒杯内，便毫无动作，能活着很快乐，你怎舍得一早想天过。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刊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行使《释义及通则条例》第一章第四十二条所赋予的权力，撤销施国民为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由今个月二号起生效。特首办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施国民在今个月二号向行政长官提出 辭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因此行政長官按有關法例撤銷施國民的委任，施國民沒有提及辭任原因。政府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酒吧、卡拉 OK 和夜總會等今日起重開。酒吧業界代表說，業界會加強防疫措施，包括為客人消毒、量體溫和讓顧客填健康申報表，估計放寬營業時間到午夜12點，生意額只會多一至兩成，有一成同業更加選擇不開門做生意，以免虧蝕更多。因為晚上10點至凌晨2點才是顧客最多的時間，希望政府放寬酒吧營業時間至清晨6點。卡拉 OK 業界代表估計生意只能夠回復三至四成，希望政府向業主反映，希望減租以減輕經營壓力。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說，會繼續要求政府為飲食業前線員工定期做病毒檢測，讓飲食業界可以在食肆門外貼出告示，標示員工最後做檢測的日子。政府計劃在亞洲博覽館鄰近土地興建臨時醫院和增設社區治療設施，項目由中央委託深圳市政府進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項目由發展局牽頭，建築署和醫管局參與，相信符合興建香港醫院的法規。醫管局總行政總裁高拔昇說，這兩個項目在建好之後會交由醫管局運作，醫管局作為用家，有提供意見和需求，希望屆時能夠合用，亦都會提供病人流程等資料。至於國慶和中秋節假期將至，陳肇始說明白市民可能感到較著弱，會和家人聚會，但希望能夠保持社交距離，盡量減少外出時間，在食肆餐飲時亦都盡量縮短除下口罩的時間。日本東京都確診22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自上星期六以來再次單日突破200人確診，亦是連續4日宗數過百。東京都至今累計23,828人感染。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隨後幾日驟雨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5點，強烈季候風信號同時生效。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411点，升70点，成交金额9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8点，升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45点，升229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1.5跌5.5，美团点评239.2跌6，中国平安83.75升2蚊，阿里巴巴267.2跌6毫。小米集团22蚊升7毫，比亚迪股份112.1升2.4，中人寿18.54升7.8，科乐控股新上市报9.23，盈富基金25.2升8仙，中芯国际20.35升4.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4.62，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6，人民币6.756，英镑兑美元1.298，欧元兑美元1.186。澳元兑美元0.732，新西兰元兑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0，升40点。港金现价报18,060，升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2.15美元，卖出1,95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喺。培正道去窝打老道，近住培正小学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塞到去佛光街近常乐街。重复一次啦，就系培正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培正小学啦，有交通意外啦，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近常乐街。另外较早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提一提大家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慢线啦，仲系有工程做紧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队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小心忍让。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电话旁边嘅咧有徐天佑啊 ，Hi 你好啊， 喂 ，Hello 你好， 你好， Hello. 我收到你呢首歌嘅时候咧，咁我系感觉系非常之系兴奋嘅，因为咧，譬如我睇你 IG 啊等等咧，你咪有啲文案写咗喺度啦，咁然之后我会好想知道究竟呢一首歌咧《机械轮回》咧系咪延伸紧落去，会系一个好完整嘅 storyline， 引申成为一个 EP 或者系大碟咁样嘅方向咁样，因为好有画面同埋好有故事性嘅一首嘅作品嚟嘅，今日就揾你介绍下呢一个嘅新歌嘅。系啦，因为你自己作曲啦，同埋、你同林宝一齐填词嘅。 其实呢首歌系我上年写嘅。 系， 因为我有个即系想写一首歌，个感觉系好似有阵时，我觉得好似有阵时做人会营营役役咧， 系 突然间好似会麻木咗，咁跟住我有个咁嘅感觉。 嗯， 咁我就想写一首歌系讲自由意志嘅一首歌，关于即系我哋要时刻都。觉醒，我哋要知道自己活着咁样嘅一个意思咯。 嗯， 因为我初头写嘅时候，其实我自己写个词开始先嘅，同埋个曲一齐出嘅。 系， 咁但系我写嘅时候系写复制人嘅。 哦， 咁我再，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写完个词之后，我觉得咧嗰个感觉系好，因为我唔系专业填词咧。 系， 咁我觉得好自我嗰啲感觉。写出嚟用嗰啲字眼咧、好似即系唔系太清晰表达紧自己想讲嘅，所以就最后揾咗林宝一齐去做咯。 但邀请阿林宝系咪因为你都知道其实佢到嗰种，因为佢都系几天马行空嘅一个人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系咯，我因为我一次撞到佢，跟住倾开，即系我都睇过佢嘅词，我觉得系几适合呢种系咯，即系天马行空啲嘅感觉。 同埋因为佢个人又有啲电影感咁样咧，咁所以我觉得、都几 click 到嘅，应该我觉得系。 系啊系啊系啊。 喂，咁但系因为咧，我见你其实。其实你有一个文案，其实你有讲系一个机械人啦，叫做83015-16V4啦，呢一个嘅机械人啦。咁然之后你其实系有少少就讲紧佢嘅一个经历，即系呢个机械人咧大概有一个寿命系4年嘅寿命，咁佢即将就被解体啦咁样。咁呢个故事系伴随住你呢首歌一齐诞生嘅。 其实我系做完呢首歌，再做埋 MV 先去谂呢、这个诶谂即系谂咗 MV 个内容。 嗯， 跟住先再去谂呢段文案嘅最后， 系， 因为我觉得要，因为我平时有阵时做歌咧，都系一个我成日想讲有一个道理想讲咁啦， 系， 咁但系今次其实我少少唔同嘅，因为就算我意思系我想做一首讲自由意志一首歌， 嗯， 但系我都唔想好似我有道理要讲出嚟，反而系想俾人去体会去感受咧，咁、我觉得如果伴随一啲文案故事咁样等人听完首歌去自己有个感觉咧，反而系有另外一种体会咯，可能 同埋几浪漫，因为你系讲紧佢系被解体之前，佢又带住一张嘅唱片去到一个总部嘅大楼咁样， 佢有感觉竟然。对于竟然有感觉呢样嘢嘅，咁但系有感觉嘅时候，佢都系要去解体啦，咁样即系一段小插曲咯，先系。 O、okay, K， 你应该都系睇好多呢一类嘅电影噶咯，我估。 我自己几中意啲科幻啊， 系 机械人嗰啲嘢嘅，系。所以做嘅时候，其实本身我就冇谂到咁 C G 嘅，但系因为我就同。之前一個即係拍電影嘅朋友去做 CG 嘅，咁、我就我揾過佢，叫阿水嘅，咁佢之前幫過我做一首叫做《史上最離家出走》嘅 MV 噶啦，咁嘅我今次又再揾佢，咁跟住，但係因為個時間要好長，我記得我二三月同佢傾咧，都做咗成半年啦，就是、MV。 系， 因为冇办法，始终又 budget 有限啊，人手又有限啊，咁所以又繁复嗰啲嘢， 系 好多手工嘢要挖啊，咁样跟住，所以就搞咗咁耐啦，又系。 O、okay, K， 但系值得啊，我觉得，因为而家出到嚟成个 mood 真系好。 我最后我自己而家都好中意啊，系啊，其实我主要讲一路倾个都系嗰个概念咯，即系就系嗰种感觉，我哋一路生活，我用咗复制人。 嗯， 咁之后我哋最后谂咗机械人啦，其实就 系， 咁佢就系去比喻就系我哋会好麻木，但系我哋其实应该珍惜而家自己拥有嘅 我哋嘅價值觀啊， yeah. 或者引申到我哋而家其實擁有緊身邊嘅嘢都唔好麻木咯，我哋要珍惜曬身邊即係屋企人啊，我哋而家擁有緊嘅嘢啊，我哋要醒，就唔好覺得所有嘢都好似係順理成章嘅咁樣，必然嘅咁樣。 嗯， 咁樣其實最大都係個概念咯，跟住先慢慢引申到個畫面，不如用咁嘅畫面去表達啦咁樣。 啊 ，OK， 喂，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咧，因為成日都會覺得啊，啲導演啊或者編劇咧，成日會有好多一啲神秘嘅密碼擺喺你嘅作品入邊咁樣噶嘛。咁譬如你頭先嗰個機械人嗰個編號叫83015165V4咁樣，呢啲有冇特別原因噶？ 冇啊，其實都係因為我嘅出生。日期咁樣咯，26號生日 跟住 version 4啊， 係啦，即係 version 喺四咁樣咯，係。 哦 ，version 4 係 即係之前講有首歌叫四年一遇啊嘛。 哦， 同埋 V4 啦，諗住 係。OK， 哦，就係有呢一個小小嘅故事擺入邊咁樣。 係啊，係啊。 在荧幕播出风趣，无知按下会反映我指纹，那些挑战生产着。 个成个 idea 咧，会唔会系嗱？因为我估咋吓，我亦都期望啦。既然有一个咁完整嘅故事嘅引子啦，咁会唔会引申落去系成为一系列嘅作品嚟噶？ 其实我初头做嘅时候系一系列嘅，即系谂住做一只 mini album 嘅。 哦，咁、 但系始终咧，因为我觉得个时间上咧，而家系自私啊，同埋 自己去搞咧，即係始終都會係慢工，係好慢咯、啊、做得。 嗯， 咁同埋 budget 上始終有限咧。 係， 咁所以一路我希望而家一路，其實我都做緊嘅。 係， 咁就會一路希望可以 keep 住做落去咯。 Okay, 但系就个时间可能就要慢啲啦，咁咯。 O K， 喂，但系咧，我想问嗱，头先譬如讲咗系嗰个系曲同词一齐生出嚟啦，咁就再同阿刘宝一齐再倾下个歌词点样去到处理咁样样啦。咁但系去到监制方面咧，今次就系你同高佬一齐做嘅。咁但系arrangement 我好中意喎，成件事都真系有嗰种淡淡的哀愁嘅味道咁样样嘅。系啦，那个 arrangement 都系你哋两个一齐度定系点噶？ 个方向系，因为我好想我。前排唔知上年開始一路好中意一對樂隊係叫 Cigarette After Sex 哦， 咁跟住係啊，我即係好中意，好中意嗰位 Andy 人樂咧， 係、 咁所以我就係想做一首咁嘅歌， 係 咁跟住，但係始終發現我哋做嘅時候，原來廣東話係有個難度，係嗰個同英文啊有啲唔同嘅， 係 即係好唔流行曲，我哋做咗一個版本出嚟， 係。 咁佢又覺得，咦，會唔會首歌太悶啦？好似 side track 咁，跟住又慢咁樣。 啊， 跟住之後，我記得同埋我錄嘅時候都錄過唔同嘅 version 咯，因為我自己作係高 key 好多。 嗯。 咁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好似啊，同自己唱嚟唱去嗰個感覺都好似。咁所以就嘗試突然間會撥低幾度去唱咁樣，跟住低咗，最後低咗差唔多兩度半咁樣，跟住再唱首歌出嚟，個感覺我自己啦，我同。高佬都覺得咦係有啲唔同喎，咁樣因為想嘗試一下啲唔同嘅感覺，係咁我哋嘗試有試過加多啲 arrangement， 即係加多啲strings 啊、琴啊多啲嘢喺後面呢，咁就完全冇咗嗰個 style， 即係嗰個 feel， 就變咗一首流行曲 啊， 好正統嘅流行曲，咁啲我哋全部嘢抽起曬去，咁啲我哋諗咦其實原來冇得話兩全其美嘅，即係只能夠盡量去做，咁最後都係揀咗就係盡量偷少啲，即係用翻我哋最原先想做嘅一個風格咯。 哦， 但係即係而家呢個感覺就係少啲樂器嘅嗰種呢種 feel 咯， 係。咁而家你係咪有冇着手做緊第二啲嘅作品啊？ 其實我都有一首做咗擺咗喺度嘅，暫時即係我都其實有啲係一路做緊嘅，咁但係因為個疫情又停止咗錄音啦，咁同埋始終都係喺個 budget 上面去計算緊咯，咁所以希望嚟緊又會開始做翻咯，係。 情緒壞了，滿街雨都輕敲我見，如你病了。我都颤抖，我站在原地，也不管输光了运气，为求没有一点距离。和你共处，我都惊慌，说话未平静。何以自处没你一起，我为你生也共你起，就算他生再与你未必想象般凄美，终不能倒转印记，遇上当天的你，时代在变，亦要共你一起。 喂，但我想问咧，其实譬如苏花，你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创作啦，文字啦、影像啦、音乐啦等等咁样。喺中间，譬如成个创作嘅旅程上面咧，你有冇经历过嗰种就系、是，哇，我嘅感觉开始真系学你话斋嘅嗰种麻木咗啦，而你又点样突破到嗰个嘅框框咧？ 哦，其實所以有陣時而家最難的一樣嘢係首先係冇一個人去督促住自己去創作咯， yeah. 所以要等到有譬如靈感或者聽完首歌睇完套戲好有感覺，跟住再引申去寫一樣嘢。我覺得即係最難度，即係嗰個嘢係反而係個動力啊，即係我要去做呢件事嗰、那個嗰、那個。欲望嗰個動力反而係唔係成日咁 咁有熱情咯。 嗯， 咁所以要有陣時要聽歌，即係要逼自己去做咯。係啊， 係嗱，咁而家咧就可以聽住呢首《機械輪迴》，同埋個 music video 真係上去 YouTube。自己找嚟睇，是非常之值得睇嘅一個 music video 嚟嘅，係啦。咁啊，期待一下嚟緊啦。即係我都知道係，頭先都提到，因為 budget 始終係一個 concern 啦。咁但我好期待可以即係之後見到呢一張碟慢慢咁樣成型啦，同埋你嚟緊嘅新嘅作品咁樣。 好啊，希望我都會繼續努力。 嗯 ，OK， 喂，今日多謝曬徐天佑，謝謝你。 喂，好，唔該曬你。 Thank you。拜拜。 拜拜。 对世界最美的包袱，无从的出发，直上那外太空。冬天太热了，奶粉太多，又当网路太好玩，人类太无乐趣。太多包装证明是非，遗忘自己的核心，何时被置入了歪理，自闭在我的大空舱里，没地球或远大泼冷水，没网上怪胎也没宇宙战队，才没政治按着我下坠。听够了你每秒两次的诡辩，挨够差审美，受够了烂笑话，都忍够杂志作假报道，繁盛到达最高点，其后却全面降价，未有新星可以定居，仍然值得先逃走，昂然踏上自制方舟，尽快地倒数恨，天飞去，别又回望乡地，学故居，就当是老家事，定要成年岁，无谓愤怒。 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32点，升92点，成交金额103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8点，升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45点，升229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恒生控股525蚊，跌2蚊。美团点评241.2，升4毫。中国平安83.5，升1.75。阿里巴巴270.6，升2.8。小米集团22.1，升8毫。比亚迪股份109.7，冇起跌。中人寿18.52，升7.6。福禄控股新上市报9.18。中芯国际20.85，升9.1。盈富基金25.24，升0.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052，瑞士法郎8.531。澳元5.667，加元5.888，新西兰元5.254，欧元9.1792，每百日元兑港元7.4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24。日经平均指数报13,360点，升40点。港金现价报18,06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94美元，卖出1,9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培正道去窝打路道近住培正小学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而家窝打路道近住培正道嘅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广华医院同埋亚皆老街。咁而喺观塘绕道，因为有工程，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面粉厂。咁就喺观塘绕道，因为工程去旺角方向近住九展嘅慢线仍然系封闭，龙尾九龙面粉厂。而反方向观塘绕道去翻油塘咧，近住益经中心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而家最高车速限制系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噶。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嘅带氧体能活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首歌之后，世界就会回复正常，佢都想啊。 话呢一首歌系上年差唔多呢个时候开始写嘅，之后就摆低咗，冇再继续。突然佢听翻未完成嘅旋律，觉得相隔一年，世界都好似冇变好到咁。于是心入边希望完成呢一首歌嘅创作，寄望世界变得更好。 争取过，坚守过，不怕碎跌倒。 作歌填词都系 Candy 自己，编曲有 Candy、苏豪，监制 Candy、Tommy Ho。 上榜四星期回落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 ，Candy 孙晓妍《如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等我下雨教大家精明咁用长者医疗券啦。用医疗券之前要问清楚医疗服务嘅收费，有冇用医疗券都唔应该影响收费噶。签署使用医疗券同意书之前要对清楚内容，包括你嘅个人资料同埋要用嘅医疗券金额，记得留埋电话号码，咁卫生署有需要就可以联络你核实记录啦。记住善用医疗券啦。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同事。 翻工路上，一齐与残疾人士并肩同行。Yeah! 全新电视节目《同行同行》，记录本地残疾人士的就业故事，透过主角与身边支持者分享真实经验，唤起社会大众尊重差异，在职场上一起拍住上。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驱航，而歌声解开束缚。1 2 3 4 5 6 7 8，骚动音乐。1 2 3 4 5 6 7 8，骚动音乐。 四点之后的骚动音乐，你好，严琪。 Hello Eric， 翻嚟啊吓！今日咧想同你介绍一个内地的女歌手。其实我想介绍她好耐噶啦，但一路都找不到一个位啦，同埋一路都觉得哇，佢可以讲的故事就太多了，于是乎找不到一个好想讲的点啊。吓， 咁咪讲一个礼拜咯。 好啊，好啊。 做专题啊， 咁尽啊，系嘛？ 系啊。 呢个内地歌手咧，叫做陈粒。陈咧，尔冬陈啦，咁粒咧就系一粒米两粒米个粒字啦，咁样做咩？ 系 OK， 好中意，好中意你咁样形容一粒米两粒米 嘅。咁如果唔系，你会点样讲个粒字啊？ 人世间嘅一粒微尘嗰个粒。 我冇咁有深度啦，因为我都始终关心食饭嘅问题。所以你睇啲配词造句嗰个取向，都睇得出一个人嗰个计文化嗰个。 冇咁虚伪啦，你真系肚饿，你点会食一粒米啊？ 我嗰粒可以好大粒噶嘛，真系。好啦，讲翻陈粒呢个歌手，好多人都话其实佢叫生日歌手，因为佢连续四只碟咧都系佢生日嗰日就出、发布嘅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今日个重点都唔关佢生日事，亦都唔关佢新歌事。 系 咪之前咪讲咗音乐鄙视链嗰个节目啦，叫我是创作人嘅第二季啦咁。咁其实陈粒系喺入边嘅。而佢哋一路好多人都话咧，其实陈粒系一个咧喺嗰个鄙视链以外嘅人。 嗯， 点解咧？因为佢唔系好介意俾人鄙视， 系， 但系佢鄙视全世界。 哦，哦 即系佢系一个咁有性格嘅女歌手啊，咁样讲啦。其实咧，以前啊吓，大家会好中意将啲歌手归类噶嘛。咁、内地好多嘅乐评啊，或者系音乐歌曲嘅分类啦、啊，都会将陈粒撥歸為民謠女歌手，咁、其實佢都的而且確係同宋冬野佢哋係簽同一間公司嘅，咁但係的而且確越嚟越多歌出到嚟之後咧，陳粒佢所呈現嘅音樂嘅嗰個面向咧，唔淨係簡單吉他民謠咁簡單啦，因為其實佢第一張專輯佢之前做巡迴嘅時候咧，都真係得一把吉他同埋佢自己。咁嗰時佢解釋就真係窮啊，我 full band 我要錢啊，所以其實佢嗰時同歌迷嘅約定就係咧等啊。阿姐，我發達之後咧，我就帶 full band 出嚟做巡迴，咁大家就可以聽到 full band 嘅嗰個嘅狀態啦，咁樣。咁呢個都係即係佢歌迷即係期盼嘅事情啦。咁依家佢應該已經成為咗內地，我諗係第一人啦，即係民謠歌手或者獨立女歌手嘅天后啦。 Okay. 完全即係冇任何財政上嘅壓力啦，我就可以講呢件事。 因为咧，我有听过内地朋友讲咧，佢嘅门票 ，live house 嘅门票咧，系都可以炒到过万一张。 哇！ 之余咧，之前系直情有一单新闻出到嚟咧，系啲黄牛咧去后台偷飞。 系。 就是为了偷他的门票出去卖， 即是什么都有得炒啊， 是啦，这样什么都有得偷啊，这样很奇妙的文化。好啦，回来讲一下先。但是其实这个人呢，真正可能大家网上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啦、 嗯、 但可能其他人津津乐道，但我很想讲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人的故事，以至于他的音乐呈现出来那种复杂的情况啊，这样。其实他刚刚出到大概第二、第三年的时候，人气超高的时候，佢就喺佢嘅微博上面 come out 咗，同埋仲要係有埋自己同女朋友嘅合照，就同佢講話啊，其實我係有一個女朋友嘅，屋企人都知嘅，咁直情介紹埋佢 tag 埋佢啦咁樣。咁其實佢哋兩個係工作上好好嘅夥伴嚟嘅，嗰個女仔幫佢設計咗封面啦。直情咧，陳粒係有一首歌就係以個女朋友嘅名嚟命名，好好聽，嗰種嘅霸道霸氣咧，係有一種武俠片嘅感覺㗎。 Okay. 即係你好難想象《刀劍如夢》係寫咗俾你最愛嘅嗰個人嗰種狀態係點樣樣， oh. 但係佢係有一種咁樣嘅放蕩不羈喺當中啦，咁樣。咁大家一路以為哇，呢個真係神仙一般嘅愛情故事啊！因為佢哋係真係識於微時啦。嗰陣時直情係我都話佢冇錢冇 band， 淨係得一個人同吉他去做巡迴嘅時候咧，佢後邊咧，譬如有歌詞嘅嗰啲要一頁一頁幫佢飛嗰啲時候咧，其實就佢女朋友幫佢做噶啦。好、 哦、 多人都會覺得啊，呢一段應該係啊白頭到老神仙眷侶咁樣嘅故事啦。咁樣兩年之後分咗手， 係 同埋陳粒開始同個男仔拍拖。 OK， 但係呢一啲咧，即係。你话啊，系咪狗仔啊八卦诸如此类嘅新闻呢？ 系， 其实都唔系，都系陈粒自己喺微博上或者喺佢社交平台上好直接、好坦白承认嘅事情。 系， 即系第一就系佢唔需要俾人哋挖咗出嚟之后先讲。 嗯。 第二样嘢就系、是，可能佢都想话俾你听，点解我写到呢啲歌咯？ 或者俾得你知有乜所谓？ 系啦，即都系啦，佢唔介意呢件事啦，咁样。咁的而且确咧，即系所谓爱情故事嗰个深度咧，都系有影响到佢嘅歌曲创作嘅。例如，即系之前我就话，真系以佢女朋友命名嗰首歌叫《祝星》啦， 嗯， 祝就系祝贺嘅祝啦，星就系星星个星啦。咁其实真系就 exactly 系佢之前个女朋友嘅名嚟嘅。佢、 啊、 都系嗰两年咧，任何嘅巡演啊或者点样都冇再唱过嗰首歌。咁但係其實歌迷咧，我唔知呢個係咪一種食花生嘅心態，但係我覺得如果係愛佢歌迷，唔會有呢種心態啦。就其實好多人好想再聽你分手之後，你會再點樣唱呢首歌？你明唔明嗰種嘅心態？其實我唔明噶， 我又 我真係唔明。 我明喎、 啊。你明啊？ 係啊。 嗱，我假設我好愛嘅歌手咧，如果佢經歷過咁樣嘅感情波折咧，我佢一世都唔再唱呢首歌，我反而明喎、啊。 唔係，我好奇啫，但係我唔會要求佢一定要唱俾我聽咯。 你好奇佢会再点样唱呢首歌？ 系啊，即系等于有好多时咧，咁你请一个歌手，尤其是出到十几二十年咁样，你就算你譬如Janice 啊，你问阿卫兰啦，你应该再唱翻当年大歌，嗱系咪先？嗱，但系呢首歌如果佢开 show， 你冇得唔唱噶嘛？咁但系嚟到而家今时今日，你可能喺大家知道 Janice 佢有好多唔同嘅歌嘅 style， 佢都驾驭到，同埋你知道佢唔系净系中意大歌呢一类嘅风格嘅时候，佢今时今日可以点样唱呢首歌咧？可能佢都 struggle 噶，就系因为佢我呢有次访问佢都有讲嘅，我同佢做访问嘅时候，佢都话如果你改得个编曲太过过分咧， 系同埋 你作为观众，你又会觉得诶唔系我嘅记忆嚟嘅，唔系我嘅 memory， 但我嚟睇你 show， 我希望有啲 memory 嘅，咁但系你再唱翻最 original。original 嘅时候嗰、那个 version， 咁你又如何表达嗰件事？你又唔会觉得你唔首先你唔可以 hea 唱啦，系咪先？因为你专业啊嘛，咁你点样 deliver 嗰件事？但你系真系个人去到一定嘅心境， 嗯、 我始终十几二十年前我唱大哥做一个靓妹，我到而家呢个心境嘅时候，我再唱大哥系点嘅咧？咁我都会好奇，但系会逼佢一定要唱咧、嗯？我唔会，但系我会好奇。 但系可能喺我心目中咧， 系 我会觉得呢一首歌。即系对于佢嚟讲，可能有啲伤害性喺度、啊，即系大哥冇伤害到卫兰啊嘛， 冇 啩。 咁但系我哋唔系当事人，我哋又唔知系咪真系咁伤害嘛。 都系嘅。 咁可能佢和平分咗手，或者等冇人知噶啦。咁如果佢再唱嘅时候，咁咪睇下佢自己想唔想咯。咁如果佢真系有一日佢自己主动要唱，我会几好奇啊，佢会咁样 present 呢首歌。 喺两年之后，佢有一场巡回，真系唱翻呢一首，用佢前度女朋友命名嘅作品。 系。 咁我觉得系几。 我有睇，即系我唔系睇现场，我系之后睇翻啲片啦。我系觉得哇，都真系几揦住揦住嘅，因为你 feel 到佢成个人震紧，同埋佢之后解释点解佢会拣嗰一场唱翻嗰首歌咧，因为佢知道嗰一场个女仔有嚟。 哦， 咁其实会分手嘅原因系，即系两个人之后有讲翻，都系因为 long 啲啦，个女仔去咗伦敦继续学设计。咁佢话嗰一场系佢知道个女仔特登由伦敦飞翻嚟，就系听一场佢嘅 live， 之后佢决定就唱呢一首歌，然之后佢就话好啦，咁自此之后呢个故事就彻底画上句号，唔会再讲，唔会再有任何新嘅情节发生啦。咁 如果我系佢嘅 fans， 我会好 respect 佢呢个决定咯。就哦，咁佢讲得明白，咁我 OK。 都系，同埋我会觉得嗰个故事嗰个复杂嘅程度咧，或者令我好中意佢自己啲好多作品呢个程度咧，系即系今日想讲都系呢个原因，就系其实好多创作歌手，唔一定创作歌手，又或者其实内地或者台湾啲歌手咧，佢俾我好大嗰个感觉系佢好有血有肉啊。而佢唔系唱片公司打造出嚟嘅一个人物，而佢只系负责去演嗰个人物。即系当然你，我唔系话咩人都要将自己嘅私人感情摆上社交平台，同大家即系公诸同贺咁样样，你先叫做有血有肉。而系其实呢啲嘅新闻，即系有啲人会觉得系八卦新闻啦。咁但系其实佢自己嘅解读咧，系会将佢由一啲作品当中显示出嚟噶。就係、是、嗱，頭先講到呢個人幾有型點樣啦，但係其實佢所有作品咧，你見到講愛情咧，係去到好盡嘅。咁呢件事咧都展現咗喺佢呢個故事嘅身上。咁所以今日揀呢一首其實反而係講佢嘅價值觀嘅，歌曲名稱叫做《易燃易爆炸》。 中意个编曲喎， 我都做得好好嘅。咁、另外一首歌呢，网民就戏称呢首歌歌名应该叫你想我点啊咁样啦。 点解呢？ 係啦，点解呢？其实呢一首就係讲緊社会对女性嘅物化个情况、 哦。 因为入面呢就不断举例啦，就係、是、你爱我嘅纯粹，但係同一时间又想我风情万种。你要我阳光，但係同一时间又想我轻佻又下贱。你想我，你係想我，你会话我哭笑无主，但係又希望我内心心如枯木。即係其实係讲緊社会对女性有唔同嘅角色嘅一啲嘅设定啦。咁佢就会觉得，咁你到底想我点呀？所以网民就会话、其实呢首歌呢唔应该就叫做言而爆炸啦。咁虽然都係讲緊嗰个女性，即係已经被最后俾人觉得，哇，你到底想我点，我真係拔就嚟爆啦，即係嗰种嘅情绪喺度囉。 係、 啊、 okay. 我觉得真係做得好好，大家可以去听多少少陈粒嘅作品，佢唔係首首都係咁㗎，佢都有干净吉他底，甚至乎再垫多少少嘅都有。 OK, 嗱，突然我原本揀咗另一首歌嘅，不过突然间你听到呢个解释呢，我脑海入面醒起咗另一首啊，郑融嘅一首旧嘅作品，因为你嘅呢首叫《易燃易爆炸》啦，即係都係讲緊头先你讲嗰啲 message 啦咁样。咁然之后郑融其实嗰阵时有一首歌叫第五类、第五类就 是 危险品啦，系啦，梁柏坚填词嘅 ，Ega 作曲嘅，书文监制嘅，咁佢都系讲紧咧，就系郑融都系有一个女仔嘅角度话俾你听，喂，唔好成日叫我即系扮呢扮路得唔得啊？喂，我唔想掩饰自己噶，咁你中意你咪出声咯，直接啲咯，好唔好啊？即系唔好玩嘢啦，系啊，我唔使咁多装饰噶，唔使搞咁多花神噶，直接啲啦，咁样，即系可能又系梁柏坚填啦，所以可能都有嗰一种嘅质地，系啦，咁但系佢就唔系行紧头先嗰一种系比较 dramatic 嗰啲嘅编曲嘅，佢就轻松少少嘅一种编曲嚟嘅。听旧歌啊，今日 好 郑融嘅第五类啊。 不消一秒，气压变化升温爆炸，炸到气发发，氧也发达。这一晚刺激浪漫，给你试探不早不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政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酒吧、卡拉 OK 同夜总会等今日起重开。酒吧业界代表话，业界会加强防疫措施，包括为客人消毒、量体温同埋让顾客填健康申报表。估计放宽营业时间到午夜十二点，生意额只会做多一至两成，有一成同业更加系选择唔开门做生意，以免亏蚀更多。因为晚上十点至到凌晨两点才是顾客最多的时间，希望政府放宽酒吧营业时间至清晨六点。卡拉 OK 业界代表估计生意只能回复三至四成，希望政府向业主反映，希望减租以减轻经营压力。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说，会继续要求政府为饮食业前线员工定期做病毒检测，让饮食业界可以在食肆门外贴出告示，标示员工最后做检测的日子。政府计划在亚洲博览馆邻近土地兴建临时医院和增设社区治疗设施，项目由中央委托深圳市政府进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项目由发展局牵头，建筑署和医管局参与，相信符合兴建香港医院的法规。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说，这两个项目在建好之后会交由医管局运作，医管局作为用家有提供意见和需求，希望届时是能够合用，亦会提供病人流程等资料。不至于国庆和中秋节假期将至，陈肇始说，明白市民可能感到较雀跃，会和家人聚会，但希望能够保持社交距离，尽量减少外出时间，在食肆餐饮的时候亦都尽量缩短除低口罩的时间。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中国有四款新型肺炎疫苗处于第三期临床试验阶段，但由于试验需时，如果说今年可以推出疫苗是太乐观。钟南山以视像方式参加北京一个论坛时说，目前国内的新型肺炎病人很少，疫苗试验时无法进行对照，需要与四十个国家共同开发和验证疫苗，他相信和期望有更好的结果。钟南山又表示，过去曾经有人希望自然让民众建立群体免疫，但全球有很多人感染病毒死亡，这个想法并不可取，而是应该要大规模接种疫苗以产生群体免疫。泰国政府宣布十月起容许外国游客入境，但必须从曼谷入境，并到指定地点接受14日隔离和病毒检测，之后就可以在泰国境内旅游。旅游和体育部长表示，目前有大量有意前往泰国旅游的外籍游客，相关部门正加紧工作，以便在十月之前为他们签发特殊旅游签证做好准备。泰国政府日前说，将会为外籍游客签发特殊旅游签证，首次有效期90日，可以续签两次，每次90日，即是外国游客可以停留最多270日。当局亦都会推出旅游优惠套餐，鼓励外籍游客在泰国长期逗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五点，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455点，升114点，成交金额144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8点，升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45点，升229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5蚊跌2蚊，美团点评241.6升8毫，阿里巴巴269.6升8.8，中国平安83.7升1.95，小米集团22.05仙升7.5，中芯国际20.6升6.6。 药明生物191.1升6.1，比亚迪股份110.5升8毫，建设银行5.32升2仙，海底捞60.1升1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4.5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6，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0，升40，港金现价报18,070，升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46美元，卖出1,954.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啲封路嘅消息，喺连翔道有修路工程，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佐敦道嘅慢线封闭咗噶，一带车多。重复一次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佐敦道有修路工程，而家慢线封闭咗啦，一带车多噶。另外咧，喺石硖尾嘅伟伦街去白田街方向，近住伟志街咧，一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因为现场要做水管紧急维修嘅工程，一带系挤塞嘅，经过请小心。就系伟伦街去白田街方向，近住伟志街，因为要紧急水务维修，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嘅，一带挤塞，经过时啦，请你小心。另外，较早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嘅工程就已经完成啦，现场嘅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就系港珠澳大桥，由于天气情况改善咗，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已经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相当之多车，龙尾排到去启德隧道的管道中间。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比较多车一啲。喺半山，喺中半山坚岛去花园道方向咧，近住明爱嗰度咧系车多挤塞噶。龙尾宝玉阁反方向，上阿弥陀道去坚岛咧就塞翻出去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嘅路面情况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排到去果栏。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亲唔亲唔系人哋把口话嘅。 情侣望落去是很不衬的，但偏偏他们有自己相处的独特模式呢。洪家豪说他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而且还结埋婚收成正果添，今次成为他新作的灵感。作曲洪家豪自己，填词有林宝，编曲 JNYB 陈夏威，监制陈夏威。十晚五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洪家豪曲线型恋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拥有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繁忙的货柜码头，不过无论几忙，始终安全第一。人同车路要清楚分隔，调运货柜的时候要依足安全程序。

是因为天气好才爱你的，而是因为就算天气几不好都好，都想一直停留在身边陪你度过这些风风雨雨。梗系魏嘉莹翻唱理想混蛋作品，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系啦，如果有一个咁嘅人肯留喺自己身边，感觉乜都够啦。 二月，那旁边，早起凉风白茶，低矮的夜色贴翻你。昨天大道理，曾经我们都同意，一无所有的提议。在走喧闹，摇头晃脑，将爱都睡着。树越看越贵，舍不得心肝脾气。好季节，白月美景，换一片 coconut trees。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为星火维护主意，我宁可让车慢慢。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Big car, big house, luxury， 塞满我的大脑里，不带手机，一把火色条棺材，再见了一生的爱。姑娘嘛，她当 my friend， Don't let nothing hold you back， 请你也抬头看看 What a starry night， 有天我还会回来， There's something left。我早该知道，早该知道，有天我会没力气，醉到没有了意义。我早该知道，早该知道，早知道我的胜利，只做你要的结局。Free spirit 在耳中喧闹，摇头晃脑，让爱都睡着。树越看越贵，舍不得心肝脾气。好季节，白月美景，换一片 coconut trees。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为星火维护主意，我宁可让车好慢慢。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big car， big house， luxury， 塞满我的大脑里。 太多俗气嘅嘢咧，我都系唔需要嘅。跟住瘦子嘅呢一首排台作品，嗰个名称叫做 Something I Don't Need。最基本嘅需要系啲乜嘢呢？我最近咧好中意听呢啲好度假 feel 嘅歌啊，可能就系因为基本需要。不能被满足。可能放假咧，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真系必须嘅，咁样先可以再出发噶。而家唔好话出去旅行啊，天气唔好，连街都冇得出。 我想在你的身边，能天晴当理由。Get away。我想在你的身边，当城市吞噬我。Yeah， 昨晚你是不是已经偷偷叫醒我？用轻柔的声音解开谜底，那不过是游戏。别想太多，才不会掉入你的陷阱。Lately I've been我们一起去山上走走，管他你演什么角色都 let it flow。 Oh yeah yeah yeah， 我爱你，这就是你现在要知道的。呼一大堆坏意不是问题，让河流去清理，把自己 交给森林，相信命运总的旨意。I live in my best life, oh yeah, 流出一样自然的气息。Latel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r touch. I love the way you breathe, giving me spirit. 你的呼喊让我醒来，柔软的女孩，神经习惯原始的状态，逍遥自在，随着风摇摆。神经习惯原始的状态。随着风摇摆， 跟住落嚟呢，你即将听到一段非常之有大自然气氛嘅编曲嘅作品，因为呢一首歌就系讲两兄弟啊，一齐进入咗大自然，去享受山野啊、树林啊、流水啊，当然系喺台湾发生嘅事啦。雷霆合作的新歌，歌曲名称叫做 Mountain Dew， 好健康的活动啊。据我所知咧，兄弟之间嘅活动咧，多数应该冇咁健康。一起出去 party 啦，可能一起出去约埋打机啦。 我亲爱的，你不要拒绝，我想要你和我一起派对，就在今夜。你不会嫌弃我没有什么钱。直到我们出来下，有属于我们的玩法。脚下道路从来没有水，这一天我走了不止第九遍。心里去的夜晚变得多狂野，这种微醺的感觉，我还想要多一些。手上盖了多少章，喝完了这杯再说吧，人生难得几回下。不管你现在有多忙，不要吐在我身上。兰博基尼有多强，你别急着把我带回家。 我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邀约。你知道我不太会喝酒，但能陪你抽一支烟。带上准备好我们出发，我在当下 是否在今晚，不要拒绝夜太美，还问即使现在没，青春太有限，这杯下去把功奖醉。 就是两兄弟约埋出去饮酒的故事。 这里不需要无情的假面，只要你放纵尽情的跳跃，换一种口味，别浪费时间，欢迎你来到这个新世界。有什难忘的醉，忘记睁开的眼，陪伴你的是谁，激烈的断了线，无所谓的明天，却后悔的昨夜，挣扎在所难免，放纵却无条件。 我想和你合啊，两兄弟一齐浪费时间嘅日神啦。而家听到咧系今日最后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新世界》。主唱有告五人非常压爆嘅新歌。都知咧，限聚令放宽啊，大家又想开 party， 有好多个活动，但都希望喺呢个假期咧，大家都要多多保重。下个星期再见。